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代表团和环境教育普及计划执行干事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分别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的礼物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